第162集，求娶。 顾元白绝不知道薛远还敢在心中说他可爱，他带着人回了宫，特意将楚卫送到楚府门前，含蓄问了一番。 朕听说楚卿近日和西夏使者走得近了些。 楚卫本有些不敢看圣上，此时闻言倏地抬起头，脸色凝霜，眉眼间阴霾覆盖。他在顾元白眼中向来是端方君子，谦谦白玉的模样，有屹立不失庄重的时代君子之美姿，看着美，有能力且有傲气。但楚卫这样的神色还是顾元白第一次见到，即便是被他绑到龙床上的那次，楚卫看起来至少也是平静无波。 这样的神情的确是厌恶西夏皇子厌恶到了极点。 楚卫眉眼间暗潮涌动，反而镇定了，双目不偏不倚，直直看着圣上。 圣上明鉴，臣与西夏使者间反而举语相恶。 朕知晓你的为人，这些时日辛苦楚卿了，明日朕会召见西夏使者。楚卿近些时日与西夏使者有过几次接触，明日也一同过来吧。 臣遵旨。 第二日，宣政殿，众位大臣站在两侧，太监在外高宣西夏使者进殿。西夏皇子带着使臣低着头进殿行礼，顾元白坐在高位看着他们。那十几日的礼仪学着还是有用的，至少现在动作规矩极了，挑不出什么错。行完礼后，西夏皇子道： 外臣李昂顺与其西夏使臣参见圣上，叩请圣上万福金安。 众位重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收了西夏的礼。西夏使者看到他们就是脸上一抽一抽，心里已经对这些老家伙破口大骂了。 哪有收了人家的礼不问问人家送礼做什么的，真的是看透这些大横官员的虚伪了。不都说大横是礼仪之邦，人人以谦逊为美吗？我不过是给这些人送礼的时候就没好意思把话直说，结果这些人当真是把礼给收了，但一收完礼他们就懂装不懂，硬生生让我白送了一次又一次的礼。 这些时日的焦急和无法更进一步的挫败，让西夏使者脸上的嚣张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多处碰壁之后留下的紧张和憔悴，可见是被折腾得惨了。然而大恒的皇帝陛下也是个恶趣味的主，顾元白俯身关切问道： 西夏使臣的面上怎么如染菜色？ 这话中调侃藏也藏不住，西夏皇子的脸一拉，但抬头看着圣上时，心中的怒气又硬生生被压了下去，只是沉声道： 应当是水土不服，睡得不安稳了些。 顾元白微微一笑，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和他客套几句话之后，就让户部尚书上前和他谈论两国榷场的事。如今的西夏还离不开大恒的资源，西夏的青盐因为价格比官盐便宜，也一直是国内私盐的主要来源，光是青盐一项便给西夏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西夏不怕顾元白大刀阔斧的禁盐，因为百姓们只要有选择，他们就会买更便宜的盐，有市场就有供求，如果顾元白强硬地禁了，说不好会适得其反。但西夏怕顾元白插手脚，给一条生路再折腾死一半，这样的手法会让西夏的青盐遭遇大的坎坷。户部尚书就仗着自己国家的底气，拿出了大国的派头，一开口就将榷场的利益在以往的条件上往上加了五成，然后等着西夏的还价。西夏使者脸都黑了，偌大的金銮殿中自然不只是这些人，鸿胪寺的人也在，户部的侍郎和各官员也在，正事堂的人笑眯眯也时不时在户部尚书的话头之后插上几句话，除此之外还有史官捧书在一旁准备实时记录在册。 这么多的人把西夏使者围在中间，好像是一群狐狸围住了几只幼小的鸡仔，虎视眈眈。大恒的官员们穿的是彬彬有礼的官袍，可面上带笑吐出来的话却是一步一个坑。孔一林也在一旁站着，顿觉大受点拨，在两国官员的交锋之中学习到了良多。 哇，原来还能这样坑人啊。 西夏使者现在的脸色是真的面染菜色了。西夏皇子明明知道这些人话里有坑，但他的脑袋转得再快也跟不上这些名臣的脑子。 你们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敢问各位使臣，我等如何欺人了？ 当大恒真的对外有礼时，他们觉得大恒窝囊，觉得大恒守着这些规矩，守着这些美名也只是虚荣罢了，没什么用。但现在等隐藏在有礼皮囊之下的人真的变成了不讲理的模样之后，他们才知晓一个大国能谦和地给予周边国家的礼让是对于其余国家多么好的一件事。西夏使者对大恒的刻板印象太深，好像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开口，大恒一定就会什么都同意一样。可现在的大恒已经不是以前的大恒了。李昂顺反应很快，上前一步致歉道： 情急之下措辞激烈而不严谨，还请大人勿要与我等计较。 两个国家在争夺自己的利益时言辞激烈都是小事，心理战和故意为之的压迫欺辱都是为了让对方退让。大恒官员步步紧逼，说是欺人太甚，只是西夏的人自乱阵脚，败犬狂吠罢了。西夏皇子的这一声致歉被大恒官员坦荡接受，并大方表示了并不计较。他们越是大方，越衬托出了西夏的气急败坏。至此，今日的谈论到此结束。接下来的两日，宣政殿中你进我退的拉锯持久而缓慢，事宜逐渐细致，随着商谈步步向前。终于，双方都确定好了可以接受的条件。等一锤定音之后，关于大恒和西夏两国榷场一事终于立下。西夏还是让出了那些利益，并答应每年会固定给大恒供应最少3000匹马的买卖数量。榷场之中，大恒商人可以占据其中的60%，税收和衙钱更是比以往高了30%，还有其余的零散琐事，总之收获颇丰。答应完这些事情之后，西夏使者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李阳顺也冷着脸，面上敷衍的笑意已经僵了下来。顾元白眼睛半眯半睁，他的面色有些苍白，唇角却带着笑，虽然动也没动一下，但大脑高速运转到现在也是有些难受，不过隐藏得很好，谁也没有看出来。太阳当空，时间正好到了5时，御膳房的菜肴一个个摆上，今天是招待西夏的国宴，自然要下大功夫。等菜肴和酒水摆上后，在众位官员的敬酒和说笑之间，西夏使者的脸色终于是缓和了些许。李阳顺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楚卫竟然也在这里。 大恒皇帝先前护着楚卫上了马车，并为此训诫了一番的。如此看来，楚卫和大恒皇帝看起来关系还不错。哼。 李阳顺看着楚卫一眼，喝下一杯酒，又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皇上，再喝下一杯酒。三番两次之后，他的神志有些模糊。李阳顺突然站起身，端起酒杯走到楚卫面前，不由分说地拽着楚卫的手臂来到了圣上面前。顾元白身后的侍卫目光定在西夏皇子的身上。西夏皇子喝醉了，大着舌头道： 外臣想求娶您的官员。 顾元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西夏皇子硬是拽着楚卫，眼睛却盯着皇帝不放。 外臣退了这么多步，就喜欢他。大恒皇帝，您可同意啊？ 楚卫冷言，怒火深深，他刚要甩开西夏皇子的手，余光一瞥却停住了动作。 他侧过头，沉沉看着李阳顺。 你如果真的喜欢我，又为什么紧盯着圣上不放？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